这种感觉美不美，弥漫了烟气，面前看不清的你，未能看穿的天机，悲中乍起，无论那样神秘，每一生都会等你，谁是你或忘记，信必总有再会期，延续这福气，在来生都依恋你，一生细腻，来延续神气，在生在死记天在地，愿意愿有喜苦中贵避，或会喜中诈悲，随一个又一个传奇，相拥至死，最生最死某天某地，愿意愿有喜这刻跟你，不准忘记，泪已收起，不想惊动你。泪已收起，不想惊。